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好的，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点整，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继续为你在这一时段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哎，今天呢是一周的周中了，所以我们用一首歌曲来跟你开启今天早晨的活力时光。听到的是来自于孙燕姿《奔》。 我们穿过颜色比天黑，不想负责的就不接，爱情像沉醉，氧气剩一些，无法呼吸的瞬间。开始吧，狂奔的起跑鞋，视觉像电影，惦记着从前，心跳正在不同天上飞，拼命追。I will go this way。自由对我始终发现，就算爱情变成。 这首我们听到的来自于孙燕姿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奔》。上午的7点04分，欢迎继续锁定这时段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各位早上好，我是鲸鱼。 哎，这个今天呢，第一首歌曲我觉得就是速度还挺快的。哎，我才反应过来，这首歌曲是不是应该用在我的早安快跑当中会比较合适一点哈？ 大家现在早起的状况，如果说现在7点钟出门的话，大部分朋友应该还不用到奔的这个状况，悠闲的开着车往单位走就好了。然后一路听着我们早安音乐秀，好玩的互动话题，然后呢也有动听的音乐，当然一开始还有温暖的关怀， 是 要给来各位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 我们来看一下。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早上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8.8度。今天本是在高空偏北气流的控制之下呢，晴空少云，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3度，就是前两天预报的这个样子啊。这两天一直是持续高温的天气，比较晴热，而且呢紫外线很强，大家外出的时候要注意遮阳防晒。嗯， 那些喜欢打阳伞的人呢，可以现在开始用起来了哈。来具体看一下，今天早晨的晴天，偏北风2到3级，气温是19度到26度，相对湿度30%。今天白天的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见4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15%。而今天夜间呢是晴天，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60%。总体来说还是一个非常晴好的天气啊。 嗯，今天一早上啊 ，Z 建涛就来问说，我是签到第一名吗？我们现在这个系统给大家整得有点崩溃啊，因为可能有的时候排名的在每个人手机上显示的这个顺序不太一样。 嗯， 咱们来公布一下今天官方排名，第一名恭喜你 ，Z 建涛。 官方排名哈。 第二名是甘甜的雨露，好像。印象当中是第一次上榜啊，这位新朋友。 嗯， 第三位是熊板板，第四名是阿乐，第五名是翠翠。 嗯，来看一下第六名呢是梦幻，第七名是享受每一天，第八名呢是大爽子，第九名是程鹏，以及第十名是神采奕。来恭喜以上的十位朋友哈。这两天呢还有人在分享一些，比如说我们这个抢签到的这样的一种秘籍等等，大家可以去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看看大家都是怎么来说到自己的抢签到的这种秘籍的。有的人总觉得自己排不上榜，哎，我觉得可能除了手速的问题，是不是还需要掌握一些技巧才能够签到前面来哈？ 其实我觉得还好了，就是早上的时候呢，大家来签到更多的是一种乐趣，比如到前十名的时候可以被我们点名，哎，那这样你行驶在北京大街小巷就一起我们在一起行驶在路上的这种感觉。 嗯， 还有呢就是说，哎，报道我可以了，我可以参加今天的互动话题了，我已经准备好了。 是， 那么今天的互动话题是， 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就是让你不知道哈，你知道有的时候你作为一个主持人，然后呢互动话题被大家猜出来的时候，会有一种莫名被击中的凉凉感。 今天依然是要送票给大家啊。 是， 那如果说今天的互动话题猜中的朋友，是不是可以得两张票了？ 得两张不可以，但是我觉得可以拿到免费拿到一个明天优先顺次的机会，好不好哈？ 优先顺次，好。 嗯，好，那我们今天来看一下我们今天互动话题是什么哈。你知道当我们的生活的天平有的时候突然倾倒一下呢，习惯在某个状态当中会轻松的被击破，或者生活的单行道上突然出现一个小岔口，你不知道将面临着什么。你知道为什么说的这么多云里雾里风里的话吗？ 啊，对呀， 那就是因为我 怎么说的这么文艺啊，到底要干嘛啊？ 那就是我今天想说的是，我们人生当中有的时候会突然出现一些比较凉凉的时刻，你有没有确定？ 太多了，你就非要让大家把囧事儿都说出来是吗？ 对，今天我们就想跟大家说到的是人生当中那些突然的凉凉时刻，尴尬的瞬间。你知道今天现在已经是五月的月底了吗？本来天气也挺热的，所以我们不妨来说点凉事儿、尬事儿，来让大家凉快下来，好不好？ 对，上班路上也开心的笑一笑，想想人生当中有哪些突然凉凉的时刻呢？ 嗯， 只要一提到我就觉得， 嗯， 我好想先把自己的分享出来。 是什么？ 我先按一按了。 啊，你先按一按啊。 我们之前 按捺一下，按捺一下。 对，也为大家盘点了一些比较好玩的， 嗯， 比如说呢，哎，在麦当劳突然撞到了自己的健身教练。 那我觉得应该是健身教练比较囧。 对啊， 你怎么你也去吃这个东西啊？另外就是在地毯上找一根针的时候，忽然发现脚比眼睛先找到了。 哎呀，这个疼，这个太疼了， 太疼了啊！ 还有呢，就是爸爸在夜里11点半突然打来电话， 嗯， 但是他不是发微信。 好吧，爸爸一般来说可能不太习惯用微信来找你啊，或者是有的时候你看偷偷的浏览前任的微博，就是有这种莫名的心酸嘛。但这时候手抖，不小心点了一个赞， 就尴尬了。但撤回还是对方会有印记啊。 是。 我刚刚提到爸爸11点半突然打来电话的时候，我想到一个非常经典的段子，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就是说有一天给爸爸发了一个信息，然后大概的时间是下午5点半，说一觉睡醒，我突然惊觉自己还不够努力，怎么怎么样？就是说我接下来。就大概是要跟爸爸树一些，就立一些 flag， 觉得自己要更好。 对， 就爸爸发过来之后没有鼓励，第一句话说，你为什么5点半还在睡觉？你为什么下午睡觉？你给我解释一下。 哎，你想有没有想起前两天那个创造101当中那个小姐姐，然后给她妈妈打电话，哎，我进55了。她妈妈说 高秋子 吗？对，她妈妈说你怎么还没被淘汰？ 你怎么还没有被淘汰？你快回来吧， 别浪费时间了，好吧？ 然后说妈，这是被录音的，这是会播出去的。哎呀，我们重来一遍了。 所以呢，这就是这个凉凉的瞬间呢。燥热的五月呢，我们想跟大家来盘点一下这样的时刻，作为一首凉凉 送给你们哈，也希望你们现在呢能够稍微的凉快一点点。 你怎么能一首凉凉送给听众呢？怎么会有你这样的主持人呢？ 不光是我送给了他们，而且我是反手一首凉凉送给了他们啊。 郭鹏反手一首凉凉送给你们，但静瑜就要 nice 很多了啊。哎，今天静瑜的抖音小视频也上线了 哦，是吗？ 哎，大家的这个关键词到底是什么呢？好了，我不卖关子了啊，发送大胆抖，哎，就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大胆的抖起来。 哎， 同时呢， 想想啊， 有很多的 大胆抖三个字、啊， 对，有很多的朋友都是在这个周的时候是自己开车的时候带着小朋友一起去上学的， 嗯、 所以说你家小孩儿哎。或者平常跟他拍的有比较好玩的抖音小视频，也可以一起发送给我们。在这个六一儿童节呢，咱音乐秀也会推送儿童版的听众抖给大家、 嗯、 所以期待着你的精彩视频了。 入夜前微亮，繁华落地成霜，你在远方眺望，耗尽所有目光，不思量，自难相忘。前世你怎舍下这一海情茫茫，还故作不痛不痒不坚强，都是假象。 上班不如打卡挑战北京新能源标主 I want you。 6月6日前凡拥有新能源小客车指标者即可报名参加帝豪 GSE 打卡挑战活动，有机会赢取现金大奖，报名请关注公众号吉利新能源。 脚踏实地仰望星空，522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幸福持续扩散中，现在到店即享置换万元大礼，翻新体验一年商保，购置税补贴，旧车增值，对自己好点，让成功早点，享受品味人生，赶紧行动吧！详情敬请垂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或访问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官方微信订阅号。 新氧 APP 美容微整形真实口碑平台，看3000万真人整形经验分享。美容微整形当然选新氧，新鲜的新，氧气的氧，上新氧全能断货王玻尿酸799元，剁手开奖。 早安音乐秀，音乐秀 The Good Morning Show。 好，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14，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早安音乐秀。各位好，我是郭鹏。 各位早上好，我是刚刚发布了大胆抖的静瑜。 大家可以回复大胆抖三个字啊，继续跟我念一遍，是大胆抖。 对，大胆就是胆儿大的那个大胆。 对对对对。 大胆抖哈，抖是抖动的抖。嗯， 对。 那刚刚也是征集了，哎，我们今年这个六一呢儿童节呢，咱音乐秀也想奉送给大家早秀的儿童音乐的这个福利哈、嗯、就是大家抖动的小视频。丹妞和 Lutus 已经发过来了，哎，丹妞是跟儿子录的一段手指舞的视频， 对 ，Lutus 也是发过来女儿跳的手指舞的视频，都非常棒。 嗯、 那么荣呢，已经迫不及待发过来儿童抖了，猜中了我们的口令，对不对？ 对， 但是还是要再征集一段时间，到六一这一天的时候给大家集中放送。 我们那儿来 统一放送一下，我觉得大家的这个抖的都非常非常到位啊。当然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说的互动话题，这个事儿千万别忘了啊，我们今天要说到的是人生当中那些突然的凉凉时刻，也就是说你当中的那些尴尬的瞬间。我们看看这个早安秀的后花园当中大家是怎么说的哈。我刚才就已经看到有点点尴尬了，真的啊。 小梦跟我们说，我跟车休息的时候，然后下车就去朋友休息，但是开错别人的车门了，然后一开门，凉凉夜色为你思念成河。 我有一种感觉，今天的静宇点唱机呢，这首凉凉 江，对，我就 BGM 然后巡回很多遍，然后到最后的时候就破音。 下次巡回的时候稍微的拉远一点点，就还有一种 delay 的这种感觉，好吗？对。OK， 这感觉好啊。小丽说呢，站台上等公交车，跟眼看着车缓缓的进站停在面前，我已经摆好了一个 pose 准备上车，悲剧的是没有看到脚下的台阶，一车的乘客眼睁睁的看到我趴到了公交车前方的地面上，那场面还是有够尴尬的啊。 但是还好比较安全，因为确实你在公交车前方，公交车是停止的。我有更尬的，也算是凉凉的瞬间吧，是在地铁上，但其实也挺危险。那天就是因为通宵上班，所以实在是太累了，然后呢上了地铁门之后，我就靠着，因为地铁非常挤，我就靠着地铁的两个边缘的门的地方，然后就睡着了。等到了下一站木樨地，然后门打开，我就直接仰头摔了出去。 啊，真的吗？ 就我大概能听到就后面的人在大概想笑，但是又觉得笑出来声儿不好，就忍住憋着笑，然后就站起来装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往前走了几个车厢，然后又挤了进去。我多么顽强。 我觉得你的 ending 做的还挺好的，就是这个感觉是跳水比赛啊，不管我完成的怎么样，那出来以后还是要跟大家大胆的卸下幕嘛，对不对？ 就之前的那个车厢已经没法进了，多尴尬呀。你想就一上车立马秒着，然后呢靠着两个车厢门，但告诉大家这个真的非常危险，就是静于以身试法，就不仅仅因为列车在行驶的这个过程当中门也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松动，所以状况你千万不要去用身体或者用头部去靠它，其实是很危险的。 我觉得今天这首凉凉要多次送给你了，因为你已经跟我们分享了两个你生命当中非常 唱了这么多遍还不够 尴尬的这个故事， 我还有很多留些空间给大家。 好了，这是我们刚才说到的人生当中突然凉凉的那些时刻啊，当然也欢迎大家把更多自己的一些内容呢能够发送到我们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哈。但接下来呢我们来一起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 Bruno Mars 带来的一首歌曲，名字呢非常简单，大家应该是比较熟悉了， 24 Magic 哈。我估计对于他来说应该人生当中从这张专辑来看没有什么凉凉的时刻了，因为基本都是大热单曲， 红到发紫哦。 feeling just put your pinky to the moon. Girls, what y'all trying to do? Tell me what you're trying to do. 24 karat magic in the air. Hit your toes, so yeah. Put your pinky's brains up to the moon. Girls, what y'all trying to do? 24 karat magic in the air. OK， 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 Bruno Mars 带来的 24 Magic， 我想你也非常熟悉这首歌曲了哈。那今天呢，我们要分享到的是人生当中那些突然的凉凉时刻，也就是尴尬瞬间。哎，刚才听到这首歌曲的我忽然在想，因为这首歌曲很有一种吃着火锅唱着歌的感觉嘛。 嗯、 那么有的时候呢，你会去点一些外卖哈。 嗯。 但是呢，你会发现有的时候骑手给你打电话说：“哎，先生您在家吗？”说你会发现你有好几个地址，然后你选错了其中的一个地址。 哦，这种凉凉的时刻我好像还没有发生过。我只有寄快递的时候把东西寄到了我妈家，然后我妈说、挺好的，我留着用了， 是吧？ 凉凉夜色为你思念。 哎，刚才我们有的朋友说那种凉凉没有听够，但是我后来觉得其实大家也不用太在意，因为呢，我今天这首歌曲呢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多次的上演，对不对？ 我起码会唱个180遍。 欢迎大家把自己的这个凉凉的尴尬 大家心里的 OS， 切是要听你唱，我听张碧晨跟杨宗纬唱 是没关系，你听静瑜跟郭鹏唱，我觉得也还挺不错的哈。而且呢，静瑜今天还给你抖动了一段，你发送一下"大胆抖"三个字，就可以看到静瑜是怎么来玩转这个他自己的这个胆儿大的这样的心跳的瞬间的哈。 哎，我们是准备了一段抖动的小视频啊，延续我们这个抖音互动。嗯、那么马上六一儿童节要到了，所以想看看大家在家里有没有跟宝宝拍一些好玩的小视频呢？可以发送到早安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在这个六一儿童节，我们会推出听众儿童节专场，抖抖抖起来。 对，其实尴尬的瞬间呢，有的时候很多人还是挺不愿意分享的，觉得哎呦，你看我这么尴尬了。但你知道今天为什么非要分享吗？是因为今天你有票要拿，对不对？ 也不是啦，说的大家这么功利。 大家就是这么， 我就是想发想互动，偏偏我们节目还有票给。 对对对对，好了好了，还是你比较会说了，好不好？ 这是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的资助项目，北京音乐广播和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联合主办的“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的第八场，我们依然是一个公益音乐会。 嗯， 这场呢叫做“法国甜蜜一股乐团音乐会”，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主题。 嗯，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些音乐啊，法国甜蜜一股乐团呢，在1989年成立，这个乐团呢一直致力于重新发掘文艺复兴复兴时期，比如说像达芬奇啊、米开朗基罗以及弗兰索瓦一世这些杰出的代表啊，以及欣赏的喜爱的音乐作品，这些享誉国际的天才呢，在文艺复兴时期呢，其实是对西方的文化留下了非常非常重要而不可磨灭的影响的哈。 89年成立，25年的时间，法国甜蜜一股乐团一共出版了22张唱片，还有大大小小数不胜数的各类奖项。他们同时也走到了各个国家和地区，对于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的发扬和保护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嗯，当然这场的音乐会的形式呢也是非常别致的哈，演出的当中呢会有一名女高音的歌唱家以及3位乐手呢分别会演奏长笛、双簧管以及鲁特琴和鼓。想不想去亲身体会一下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是什么样的感受？现在呢，通过我们的节目互动啊，您可以加入到我们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或者呢是去关注一下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微信号，就可以免费申请演出门票了哈。 今天依然是有6张门票送给3位朋友，我们应该是在7点半、还有8点钟以及8点半来分别公布1位获奖的听众，每位获奖听众可以获得2张票啊。 嗯， 所以提醒大家参与今天的互动话题，人生当中有哪些突然凉凉的时刻啊，好尴尬。 嗯， 记得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方便我们把票送给你。 反正呢，这个凉凉的时刻呢，应该是很多了。我欢迎大家更多比较尴尬的瞬间到来啊！哎，我怎么这么坏啊？有没有这种感觉？ 一起分享，一起乐一乐嘛！人生不就是笑笑别人，再被别人笑笑？ 好了，来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小旺福 ，Back Up Back。Backer 背包客， 来呀，陌生的路标变成音符在围绕，有聊还是无聊，全部都很重要，切换生活的频道，自在的心跳，巴黎呀里巴巴巴，巴黎呀里巴巴巴，巴黎呀里巴巴巴，巴黎巴巴巴，脚步和灵魂就是这自由的导航。哦、oh。

今天咱音乐秀的音乐早餐要送给各位的是来自我们听众的推荐，曾耀送给大家这一首来自后弦的《西厢》。如果您也想为我们推荐音乐早餐的话，可以发送音乐早餐加上歌曲名称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了。 从我西厢不必一阵香，隔壁小姐还在花中央，鞋子忘了原来的方向，应该十八斤水晶球场， 7:37了，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各位早上好，我是感谢大家给我提供了丰富音乐早餐曲目选择的静瑜。 我刚才就在想，我今天看看你还能变出什么花来，果然还能继续变出一朵来哈。 今天给带大家去世界各地转了一转哈，接下来我们这个小单元呢还会延续一段时间，就是每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哎，世界各地的朋友都在吃一些什么。当然我们早安音乐秀的音乐早餐的曲目啊，需要大家来帮我丰富一下，因为你知道其实每天一首 我感觉自己很快就被掏空了， 感觉身体被掏空的感觉， 感觉自己脑中曲库被掏空我可是号称中华小曲库的人。 对，所以大家现在有什么关于音乐早餐比较好的这个建议的话可以发过来啊。你 就是音乐早餐四个字加上歌曲的名字， 是就 OK 了。 今天感谢一下小爹还有五八啊，都已经给我做了推荐。 但是我觉得五八发了一首离人愁，我在想这是什么早餐才能配上离人愁这首歌曲啊， 不知道。就是比如说哎，我昨天有看了一下，但我要预就先压一压梗，就是因为世界各地的人们真的有的地方吃的早餐还蛮奇幻的，所以有的还真的还挺适合这首离人的。 好了，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好好去期待一下来最近为大家送出的这个世界各地的早餐的这种丰富的情况啊。继续呢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当中，人生当中那些突然的凉凉时刻，我们来看一下大家都有怎样的一些表述跟表达哈。蓝田说，冬天上班只穿了一条打底裤和短款毛衣，套了一件大衣就上班了，结果到了单位才发现没有穿短裙。 哎呀，我跟你讲，你们男生真的理解不了这种凉凉时刻，就很多女生都有但我还好，好几次是走到门口了突然觉得有点不对。 对， 因为其实也没有露出什么，就是冬天的时候女生都会穿这个打底裤。 对 对啊， 但我们习惯就是打底裤外面一定要再套一个毛呢短裤， 有安全感， 或者再套一个短裙， 对、啊、 就你不能直接露出来，就觉得很奇怪，就没有这种没有这样的穿法。还好你外面还有一件大衣，尴尬的是你万一再穿了一个短款大衣，那就真的是凉凉了。 但我觉得还好了，就是这是你们女生的这种心理凉凉作用。其实我们反正如你所说，我们也没看到什么，所以我觉得也看不出什么特别尴尬的场景嘛，对不对？ 而且我告诉你，可能男生压根就没看出来， 没看出来，对，完全没看出来。对，追影的说穿长裙骑自行车，不慎呢裙子被卷到了车轮底下，所以就只能求助他人帮忙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但那个场面真的超级尴尬的。那但是呢，要再次感谢一下那次主动前来帮助我的姐姐，她人真的非常善良哈。 嗯，好心好心。 嗯， 还有刚刚呢，我们大家都分享的是一些你自己觉得很尴尬的瞬间。 嗯， 但是刚刚我真的有一位朋友看到，他是生理上的凉凉啊。 是这样吗？ 就是开车的过程当中，然后好像是遇到了洒水车，直接泼了一身啊。我来找一找，刚刚突然找不到了。应该就是你， 我觉得这是你 人生当中的凉凉时刻， 这是你刚才的人生当中凉凉时刻啊。就是想找一首凉凉，忽然发现自己凉凉了，是不是？ 自己给自己唱凉凉啊！今天很好玩，因为给大家送出了一段我自己的这个抖音的小视频啊。很多朋友发送，如果你现在刚开车开车出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发送大胆抖三个字就可以看到 对 静瑜的一段抖动的小视频了。许晨也问说，我就想问一下静瑜背后的帅哥是谁。 嗯， 大家已经看到了这个， 你不能说啊，你说了以后万一这还没有看的人怎么办呢？ 哎呀， 对不对？ 憋死我了，真是。 好好憋着憋着憋着，反正大家可以发送大胆抖三个字来看一看静瑜的高光时刻，而不是他的凉凉时刻、啊、 我背后可有一位帅哥、哦、 是。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今天要跟大家来说到的这个最新的奇幻剧《钟馗捉妖记》吧，是由这个杨旭文以及杨蓉、麦迪娜和李子峰等联袂主演的哈。 6月4号这部剧就在爱奇艺独播了。那这部网剧呢、现在是有两首主题曲，这是霍尊演绎的《不送帖》，还有阿兰演绎的《转面》，这么会根据每集的剧情还有不同的剧情来穿插播放的、两首歌曲啊，听到这个名字就会感觉到哇，绵长深情，引人回味。 对，今天我们感觉是古风或者是中国风的时刻，所以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来自于霍尊带来的这首主题单曲《不送帖》。 雁冷素薄软，千万里云落一烟船，你来时春山青，去时青绿随节迁，长安夜杯中盏，看分离十里轻狂，千万年千万年只半阙，谁人续残卷，绿天蓝

I'd wanna be me too. I'd wanna be me too. I'd wanna be me. Oh, if I was you, I'd wanna be me too. I'd wanna be me too. I'd wanna be me too. If I was you, I'd wanna be me too. I'd wanna be me too. I'd wanna be me too. If I was you, I'd wanna be me too. I'd wanna be me too. I'd wanna be me too. OK, 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 Meghan Trainor 带来的一首单曲，名字叫做 Me Too。 在我看来，这可能又是抖音上马上要火的一首单曲，因为它真的很抖动，对不对啊？ 已经很火了。所以你 out 了吗，郭鹏？ 我 out 慢是吗？ 哎，我们都已经让玩抖音玩了这么久了但如果你是刚刚开车出门的朋友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发送大胆抖三个字就可以收到静语抖动的一段小视频了。 哎，然后今天呢还有人发送静语抖，估计你会收到另外一段小视频。但是刚才有一个叫 Mr. Two 的朋友太可爱了，他说我要抖，你要抖你就放上来啊，干嘛放三个字上来哈、啊？ 哎，我们现在真的在跟大家征集，因为马上六一儿童节要到了，所以呢，如果家里有宝宝或者是童心未泯的各位宝宝们啊、嗯，都可以发送自己抖动的小视频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在儿童节这天呢，我们会给大家放送这个听众专场，让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互相抖动的画面。 是， 因为每次大家发上来，其实只有我们俩看得到，但是我们会做一期专门的推送，嗯、让大家来分享自己抖动的时刻。 对，你知道有的时候呢，我们俩看的已经乐不可支了，但这个时候真的很想跟你们一起分享啊，但是后台呢只能我们俩自己看到，所以我们准备做一个集合帖，利用儿童节这一天呢完全放上去，让大家能够看到大家自己的抖动的画面跟视频。 而且忍不住给大家透露一下，就是不征集不知道，一征集才发现我们早秀听众群里有这么多可爱的宝宝啊、嗯、现在真的是看到大家抖动的小视频忍不住哎挨个点遍赞，可以期待一下6月1号我们的推送。 对，但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好像要泼一盆冷水了，因为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人生当中那些突然的凉凉时刻，就是那种尴尬瞬间了啊。比如说给大家打一个样啊，你喝奶茶的时候，你知道很喜欢拿那个奶茶的那根吸管去捅破它嘛，对不对、嗯、但有的时候你一次没捅破的话呢，就是一次没捅破不要紧，怕的是呢 吸管折了， 吸管折的同时你捅破了半个口子，奶茶还溢出来了 凉凉夜色 哎，今天你这招真的超级好用啊。 哎，你有没有发现我唱第一遍的时候真的就是张碧晨原版，然后越唱越垮掉好了，人生当中的凉凉时刻， 谁敢说自己是张碧晨原版，我觉得他应该会很凉吧。 来我们看一看我们的听众菲菲徐飞跟我们说，哎，可能女孩子都有这样的经历了啊、嗯。有一次在停着路边的一辆车对着他们的车玻璃照镜子嘛，因为那辆车贴的膜很深，所以就其实很好照啊。女孩子你们知道的，就遇到镜子，不是遇到镜子，遇到任何的发光体，你知道都要忍不住照一下的，各种角度各种表情，正陶醉，哎呀，我今天出门怎么这么美的时候，然后车窗缓缓打开了， 哎，我 知道这不是人生凉凉的时刻，我遇到的是。他摇下车窗之后说，妹子，那个我要走了，你要吗换辆车。 你真的也干过这个事儿吗？ 他真的跟我说， 今天是对照帖吗？就每件凉凉的事儿你身上都有一遍啊。 凉凉夜色为你思念成河。 哎，其实我觉得徐飞的这个故事就是跟那个情圣当中那个画面很像啊，有没有啊？就是当时那个女生不是正在照镜子，然后这叫什么来着， 肖央， 肖央当时那个角色不就是两个人一起在对视嘛，对吧？还有点像哈。另外呢，货车司机说下班呢接了一个顺风车，然后乘客坐后排，全程无交流，我直接开车回家了。当时背后一双冷冰冰的眼睛，冷飕飕的。 因为没有交流，所以就误以为说哦，我没有载人，好吧好吧，哎呀，可以收工回家了。这个时候呢，凉凉夜色，哎，我能不能露出一段？这很累的。 对，就是你不停的去切换，我觉得最后真的会垮掉。哎，坐边上凉凉，就可能变这种声音出来了，对不对？ 来看看大家更多的答案哈、发送到咱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人生那些突然凉凉的时刻。 当然大家不要忘记要把这个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加上，因为我们今天是有门票要送出的，对不对哈？ 对，我们来先公布一下第一时段吧。第一时段我们要送给尾号是2909的约约丽，他说一到孩子考完试回到家以后啊，我的心就凉凉啊，求可怜一个老母亲的心态来张票吧不管孩子考得怎么样哈，可以先带他去放松一下、这次我们要送给大家的是来自我们北京音乐广播乐享四季的第八场演出，法国一股乐团的音乐会。那么今天呢，我们 们是有六张门票送给三位朋友，首先来恭喜约丽，还有四张门票送给两位朋友，希望大家互动的时候记着带上自己的手机号码。 记住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哈，由陈翔、陈瑶以及卢山和刘恩佑来领衔主演的《像我们一样年轻》，前晚是登陆了湖南卫视《青春进行时》的剧场啊。 这部剧呢，很好玩的一点就是各色的美食 A 是一大亮点，你可以看到青春的面孔，再配上诱人的美食，而且呢是聚焦青春创业、职场情感、家族继承，感觉又有霸道总裁的戏份要上演了。 对，还有美食艺术等等话题哈、啊。哎，怎么感觉这么包罗万象的一部剧呢？是不是？ 所以这部剧到底要讲什么？ 还是没有 get 到的这个重点哈、啊。好了，继续来听到的是郭顶在十年前的一张专辑《今天还是明天》，青春的郭顶送出青春的歌曲。 不该把你当成地平线，就好像全世界没有你看不见。早该知道你说总是不了解我到底说什么，有没有搞错？ 有没有搞错？ 朋友告诉我，还情人在飙车，你渴望追逐风，还是期待有成功？有个人表演，他假装看不见，好像是我的脸，在他面前出现有一些危险，停在这个时间回不到原点。朋友告诉我，爱情像在飙车，是记得有乘客，专注在后座，就会忘了看景色。遇见我以后，到底还有多少人来过？我想过了几百年以后，还不牵着手，快乐一直像从头，就让爱像风筝断了线。 你在看什么？还是在想什么？听我的。 生活大魔方， 生活大魔方。 静宇，我跟你说啊，但凡是控制不住自己身材的女人，都不会有什么好出息。 不会啊，你看看我，想胖就胖，想再胖还能再胖。

好，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8:07，欢迎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继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今天早上发送了抖动小视频，收获了很多赞的鲸鱼。 鲸鱼，你为什么前面每次都有那么多抬头啊？ 就是我加很多啊，就是也希望大家在借此，如果刚刚开车出门的，可以关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发送"大胆抖"三个字，我是不是很会为自己打扣？ 我跟你说，就是我特别佩服女孩，你看我上周的时候。就是也发了一条这个抖音小视频嘛，对不对？然后呢，虽然有些朋友看，但是我就不好意思像你这样来装可爱，然后跟大家来求得一些这个点赞啊。 你想说我脸皮厚对吧？ 并没有， 我听出来了。 两两夜色微，我也开始变成点唱机了哈。 今天想跟大家一起来互动一下，我们来分享人生当中那些突然凉凉的时刻啊。然后呢，今天有来自我们北京音乐广播《乐享四季》第八场法国甜蜜一股乐团的门票为大家送出。 是。 那8:00一回来呢，我们来公布一下上一时段。哪一位听众朋友获奖 是谁呢？ 他这个真的是有点太凉了。 咱们俩刚才笑了半天，对不对？哈。 A 说，尴尬事儿，有一次跟领导抢着买单，哎呀，领导，我来，然后把领导推倒了。 我觉得今天的超级大尬凉应该就送给 A 了，好不好？ 手机尾号是1645，既然你已经把领导推倒了， 对， 那么送你2张票吧，然后邀请领导一起去看一下我们这一次的法国甜蜜一股乐团的音乐会，顺道给领导赔一个不是， 做点补偿啊。是领导，我上次真不是故意把您推倒的。 领导，票我来。这次不用买， 我来， 早安音乐秀发给我的。 这次绝对凉不了，结果一下这个忽然发现有张票忘在家里了，哎呦，继续凉凉哈，开玩笑了啊，要把这张票来送给他，当然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我们还有2张票等待着大家哈。 对，不过你刚刚说把一张票落在家里了哈，这是 Gary， 哎，我是奥特曼曼曼，他也做了这样凉凉的事情， 真有这事儿啊。 朋友过生日，我买了蛋糕，开车过去，到了之后呢，停好车熄火之后才发现，哎呀。车钥匙，我之前让下车的媳妇儿带走了。习惯性呢就下车去后座的包包找钥匙，结果车门就反锁了，一切的东西和蛋糕都锁在车里。然后呢，一群朋友看着蛋糕在车里安静的坐着。 我觉得这个很凉，但你知道我们上次有个什么凉事儿吗？就是我们一帮人坐在一个朋友的车当中，然后呢，他停到那个地方以后，他说他就去办个事儿。因为那天在下雨嘛，我们就在车里面等他好了，对不对？然后这时候他熄火，然后说我给你们留点份儿哈，然后就走了。但是当他走出10米以后，他那个车是自动落窗。然后呢，自动我们就4个人看到那个车窗就慢慢的缓缓的摇了起来。等他一会儿回来的时候，发现那个车已经玻璃雾气大到完全看不到里面是什么样子。我们4个人在里面快窒息了，你知道吗？ 但还好，我觉得他如果一直给你们把车窗开着，然后外面瓢泼大雨的话，那真的是两两夜所为你思念成河。 哎，张碧晨，你保持的状态还不错哎。 我毕竟广告了那么长时间，喝了很多水啊。 好吧。 还跟大家分享一个 Melon， 哎呀，这个可爱了。很多男生呢都有这英雄救美的情节嘛。 是。 有一次呢，他去机场送人，哎，看到有个妹子正在费力的搬行李，然后。赶快上去帮忙啊，也没问你搬上去还是搬下去，帅气的就一只手拿下了推车，结果妹子尴尬说，大哥，我敢搬上去啊，怎么又给我拿下来了。 我觉得这个也确实是可能跟妹子之间的有些互动了，就是自己觉得，哎，这样的方式是不是可能显得更加帅或者更加 man 一点啊， 再给他搬上去嘛，你看这一来一往不就有故事 了，有两次了，对不对啊？就像那种，哎，就是问别人要个微信号的话，下次一来一往然后有2次的机会，对不对哈？ 哎，甜蜜的故事就此发生。 来听到的是范晓萱，你的甜蜜。

我们来听到的这首单曲来自于 Afrojack 以及 Mike Taylor 带来的一首歌曲 Summer Thing。 现在是8:20，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哎，刚才这首歌曲是不是也有一种让你马上要抖起来的感觉？但是我们今天已经有一段抖动的小视频了，所以大家可以发送叫什么来着， 叫什么来着这是不是人生的凉凉时刻？ 太凉了，太尴尬了， 是吧？ 我想起来了，大胆抖三个字，对不 对？ 对， 但还是好多朋友啊发送了这个字是不对的，因为我们这个要完全匹配的。 有人发大抖音，什么意思啊？ 还有大抖动哈，大胆，然后 大胆抖 动的抖三个字，大胆抖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如果刚刚开车出门的时候，要记着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说到这个参与话题互动哈，我们今天呢想问问大家人生当中的凉凉时刻。银铜合金说， 怎么说？ 接下来这段话非常的官方。本人多次参与早安音乐秀节目互动，每次发了自己的故事都很期待被主持人读到，但让我凉凉的是，虽然我经常被读到，可是呢，主持人他说的是男女主持人，这点我要申诉。 对，男女主持人 先后把我的昵称读成了铜铝合金、铁铜合金、跟铜合金，人家叫银铜合金。 跟铜合金是谁？是我读的吗？ 你啊， 我读过跟铜合金吗？ 这三个都是你好吗？因为他 不会吧？我没有读过铜铝合金、哎， 你真的读过？ 真的吗？ 他说男女主持人先后，哎，我很冤枉啊！每次我都是帮你纠正，我说人家叫银铜合金， 你叫银铜合金啊、哦？我记住了，因为你知道，就是小的时候看过这个一些，比如说金银铜铁之类的，还有什么，原来我记得有什么叫钢索之类的，所以呢就是金银铜铁钢这些词。 你是指有些人名字叫什么栓柱啊？ 对，栓柱钢啊、钢索，就是钢索是一个恐龙的名字了，你知道吧啊？所以呢确实有点分不清楚啊。 不过他话锋一转哈、啊、就是想到哎，我们每天都要那么早起啊，然后想互动话题啊，音乐早餐呐、啊、还有给大家准备歌曲，还要分享大家的信息，所以觉得说哎呀念错也没有关系了。今天呢既然这么凉凉，那就一首暖暖送给大家吧。 哎呦来银铜合金来给你鼓鼓掌，我觉得你确实很有当 DJ 的天赋。 哎，你有没有发现郭鹏把你名字读对了？ 对， 来拍手说快鼓掌掌。 好的，跟铜合金你下次继续给我们发送一下啊。跟铜合金 凉凉一宿。 哎，你知道让我想起了我自己的一件凉事儿，就是我当年小的时候呢给我自己的班上的同学打电话，然后呢一打电话呢就是某某哈，我说哎某某，请问某某在吗？就听那边有一个稍微有点苍老的声音说，哦他今天不在，你找他有事儿吗？我们就觉得哎你看你还装是吧，然后我说，然后我当时愣了一下，然后我就说哎你别装了，装得跟你妈妈似的，有意思吗？ 我就是他 吗？然后那边又等了一会儿说你有什么事儿我一会儿可以告诉他，然后我们就觉得很囧，你知道吗？ 就是他妈妈对吧？ 是他妈妈呀。然后但是我跟他妈妈说了一句，你别装得跟你妈似的啊。 你这还好，我跟你分享一下王岩啊、他跟我们分享了一个凉凉的故事。他说凉凉时刻，哎上学的时候终于鼓起勇气给我暗恋的男生打电话了， 好事 哦。对方一接电话我太紧张啊，我就把心里的话一股脑全说了，我喜欢你很久了，哎呀每次你出现。结果那边一个女生悠悠地说，你晚了。 你晚了是什么？ 就女朋友啊。 哦，是这意思 啊。女朋友 啊。好吧， 你晚来了。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永定门外大街开阳路蔡胡营南路一线车多，行驶缓慢，请您注意绕行。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十点，悉尼。十四点，胡努鲁鲁。十八点，纽约。二十点，里约热内卢。七点，北京。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有一天醉，我需要人陪，在眼花缭乱中你如此不懂，别问我微信，请问就叫我大力，请多关照，我需要你帮我将快心跳。我的忧虑奔走，在调皮，怎么你看起来样子有点变了？梦外可怕的世界， yeah, 只有你最了解我心有多累。Yeah, my baby baby， 问一下我就属于你了。我的秘密，吸不了我哭不痛。时候都有地方都有，爱在什么时候都有，爱在 爱什么地方都有，这是来自于丁少华的一首歌曲啊。好了，丁世光的一首歌曲。好了，8:38，欢迎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继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各位好，我是刚刚看到郭鹏又凉凉的，他的搭档静瑜。先是念错了歌曲的名字，然后又忘记了我们节目的名字。 我跟你说呢，并没有忘记了，就是丁世光和丁少华，最近我是真的非常喜欢这两位呢。其实都是在这个最近的乐坛当中冒出来的两个新人啊，他们俩的风格还稍微有点相似，一个是呢好像在这个电子或者是爵士当中会更加深耕一点点，另外一位呢可能在这种最近的这种有点复古的 funky 当中的感觉会更加好摇曳生姿一点点啊。两个人都姓丁，所以呢我就统称他们为小丁好了啊，这样能不能够解释一下我刚才凉凉或者是尴尬的状态哈。 今天想要跟大家聊一聊哈人生当中凉凉的时刻。我们的互动方式是在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看看大家都跟我们说了一些什么。今天我们的互动依然是有奖品的，所以各位在发送你答案的时候也记得加上自己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我记得今天刚刚分享了一位女性，然后说自己的这个裙子当时卡在车里了哈， 是， 然后呢随心而动就给我们发来了一张照片，说哦、好巧哦，我刚刚路过看到别人的裙子卷进了自行车里，没有别的意思，就是觉得刚好说到了这个话题。 你不用解释啊，你就是很喜欢拍别人凉凉的时刻是吧哈、啊、我觉得基本都是我去生活当中其实也确实很有很多比较让人尴尬的时刻，但是回想起来我觉得挺其实还挺好笑的，对不对哈、啊、 今天依然是还有最后一个时段的两张票要送给各位哈，我们再给大家一些时间互动的时候加上自己北京地区的一些手机号码。今天早上呢同样也有一段抖音的小视频送给各位，大家可以发送大胆抖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 对， 同时如果你家里有可爱的萌宝也拍摄过哎抖动的小视频，或者你自己童心未泯也拍过这好玩的小视频的话，都可以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我们会在六一儿童节这一天集中为大家送上。 是的啊，今天呢大家可以发送大胆抖三个字，可以看到静瑜的高光时刻和现在他尴尬的凉凉完全不一样的一种状态哈。 我哪里尴尬了，我们刚刚明明是你凉凉好不好。 这是我在帮自己来找回一下场子嘛，对不对啊？凉凉，哎，凉凉怎么唱来着？哎，好凉凉啊，凉凉凉凉都不会唱了啊！ 刚刚有听众说静瑜，你别再唱了，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我现在有内心障碍。 然后静瑜刚才呢，然后慢慢的、缓缓的跟我说，这样我把凉凉的第一句交给你， 对， 或者这个重任就交给你了。 然后他现在还是忘了，哎。 凉 凉夜色为你思念成河。 我和听众一起凉了起来啊。好了，那个当然呢我们要今天跟大家继续来分享到的是儿童节这个方面的一些资讯，因为其实我们刚才说到了在后天我们的儿童节当天呢，我们可能会跟大家来一起看看很多的这种儿童节的小视频，大家一起来抖动起来的感觉哈。当然今天要跟大家说到的是儿童节当天呢还是会上映一部动画电影哆啦 A 梦大雄的金银岛，昨天呢是发布了全新的海报以及视频的片段啊。 这部电影呢这一次是哆啦 A 梦的全员聚集在了黄金沙滩当中，目标是宝藏哦，同时呢神秘的机械鹦鹉也是加盟到了全新的大挑战当中，来跟哆啦 A 梦展开了智力大比拼。 是， 所以儿童节当天上映，家长可以带着小朋友们去观赏一下了。 有没有感觉到这个哆啦 A 梦的这部呢又跟我们的节目很像，每次都是不同的冲关呐、啊，不同大挑战之类的哈， 但是每天都很开心呐、啊。 是， 今天早上各位可以继续把你的答案人生当中的凉凉时刻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我们来一起分享。 让我们看看你们不同凡响的瞬间，来自于袁娅维的不同凡响。 想着飞，热闹的世界可能给你机会，唱出未来自由发挥，心里藏着一个彗星，让你更美。排队，飞越未来，自由发挥。

这个最爱的这种单曲，但后来发现可能有点激烈啊，所以呢可能不太好踩这个步数，对不对？ 蹦不动啊。 对。 但是呢不妨碍他在小视频界大火特火啊。 是。 很多的这个视频的配乐都是选择的这首 I Got Feeling。 是。而且呢我觉得虽然他不能够当成这广场舞的这样的一种方式，但是如果你在走路或者锻炼的时候来听到这首歌曲，应该感觉还是挺不错的啊。我们平常呢对于陪读陪练或者陪聊都比较熟悉，而最近呢美国洛杉矶的一家企业是提供了陪走的服务，陪你一起走向户外，呼吸新鲜空气，伸伸胳膊动动腿儿，顺便聊聊天，一小时的收费是$30，生意还是相当不错。哎，这不就是这个早安快跑吗？对不对哈？ 就约合$200人民币啊。 对啊啊，我的节目其实基本也是这功能了，就是陪你去跑一跑。 你打算以后收费吗？ 我不收费啊，完全免费 ，for free 哈。 但是我们觉得说，哎，这个找人遛弯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就，哎，你没有家人或者没有朋友吗？其实有一些专家说哈，因为现在人不是因为朋友少，而是越来越多人从事的是自由职业，所以传统意义上的这种人际交流变少一些了，而且大家不一定都在那个机会卡得有时间。 对。 那像家人呢，比如说子女在外工作的，也不一定正好就跟父母能够每天晚上吃完饭可以一起遛遛弯。 嗯。 此外呢，像智能手机还有社交媒体也是改变了大家的社会交往方式。以前，哎，比如说，哎，老郭谈个事儿，咱们马上出来溜溜，现在可能我发个微信这个事情就解决了。 对， 所以呢陪走也是一种新的方式哈，其实就像去酒吧或者说去美发一样的，就是也是一种互动社交。 是。那静宇，咱们一会儿下了班出去溜溜， 1小时200。 照这么贵啊，那就算了哈。好了，这是我们跟大家来分享到今天的一条比较有意思的资讯，我觉得下次可以把这个内容汇编到我们自己的这个早安快跑或者是音乐早餐当中啊。但是今天呢跟大家来说到的这个我生命当中的凉凉时刻，其实确实给了我和静宇很多的惊喜。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呢其实在用戏谑的这种态度去说到自己凉凉时刻的时候呢，其实反过来提醒我们正在迎接的这样的一些惊喜或者是惊吓的感觉，这我觉得就是生命存在的这样一种呼吸的意义啊。 对，挺好玩的，虽然那一刻很凉凉，但事后想起来还是会莞尔一笑。 嗯， 今天呢我们要送给大家的6张门票来自我们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公益系列活动的第8场、法国甜蜜一股乐团。那我们来恭喜一下最后获奖的这位朋友，手机尾号是1230的民谣，他跟我们分享了一个凉凉时刻。他说，上班的时候我换衣服就从运动裤换成了西裤，但猛地发现运动裤是系带的，西裤比较宽松，我需要一条腰带，可是我没有。 这个确实算是凉凉时刻，但是我觉得搭配的这种凉凉每天都会碰到了。好，所以呢我们今天把最后的2张票来送给你，希望你下次能够提前把穿搭准备好。 嗯，没有中奖的各位听众还可以现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来填写资料申请门票。当然了，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继续为大家送出门票的。 嗯，这就是今天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的所有的内容。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稍后请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继续为你送出的汽车音乐会。明天我们再见吧，各位 拜拜。 田野也像清香的气息，我们要歌唱，歌声划过天空，我们要相伴，像人们多么美，看着我嘴唇轻轻蠕动，微笑留在你的嘴边，让我们点头轻轻示意，忘忧 什么时候会来我不知道，但我会和他站在一起，因为我是他的父亲。 父亲节快要到了，请把藏在心里的话讲给父亲听。你的故事我的歌，帮你实现愿望。我们将邀请你来北京音乐广播，为父亲录下你最想说的话。